这是 Alice 李台湾为 LibriVox 所录的台语唐诗 第八十五首《将进酒》，李白作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凋如青丝无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平庸栽牛车未落，会书一饮三百杯。任夫子，但求生。将进酒，摆莫停。吾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将过转玉不足贵，但愿中醉不愿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亦有饮者留其名。君王昔时宴并乐，多酒十千祝还酌。主人何为言消闲？竟使高处对君酌。我画马，千金裘，何日将出换美酒？吾君同销万歌求。 完 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